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六个人大战杨青啊，杨青真有点支撑不住了。六郎他们也到了，秦兆庆大槊一抡，照着杨青也已然打下来了。这槊要打上，杨青那脑袋就碎了。六郎一瞧啊，实在是没辙了，一马当先冲在前边，火尖枪一抖，砰砰。怎么回事？打枪撒手了。六郎在多大的阵仗上，这枪也没撒过手。这次为了救自个儿的兄弟，六郎啊也是不管不顾了，打枪撒手，捅。秦兆庆啊也不愧是员大将，秦兆庆一偏身想拿槊呀磕着枪头，哎，这槊往回一掰，没想到这枪啊来得这么快，跟子弹似的啪就到了，赶紧一偏身，那意思想躲开来个铁板桥，也没躲太利落，往旁边一倒啊，啪嚓摔在这儿了，啊，真就摔在这儿了。哎呀，六郎带马就过来了，大马蹄子啪啪啪啪往秦兆庆身上就踩，踩一下行了，嗯，就踩一下啊，您就死在这儿了，那能好得了吗？秦兆庆就地18滚，往旁边一滚，18滚啊，滚了17下，滚不动了。这准是17下吗？反正就这意思。滚了一会儿，本儿滚不动了。怎么滚不动了？一瞧啊，有一员女将手提一条大棍，正把大棍往地下一戳，正好挡住他的去路，把他别在这儿了。滚不动啊。哎，一瞧是个女将，想再躲也来不及了。谁呢？正是七太太呼延迟金，一脚把秦兆庆就给跺在这儿了。就这一下啊，好，这胸骨肋骨说现在话完全的骨裂，秦兆庆算是丧失了战斗能力了。旁边郝少卿一瞧，马上要把这大个打死了，怎么又来这么些人呢？抡手中大槊往前就打。杨六郎是空手的，七太太一瞧，我来吧，手中一抡这条大棍，那七太太家传这条大棍好，女中豪杰。 抡大棍就砸。郝少卿啊，横大硕一架，当！这大硕撒手了，怎么这女将这么大劲儿啊？七太太过来再一棍，好，郝少卿就地十八滚，啊，又滚啊啊，能滚到哪儿去？正是蛇光蛇子明一条禹王神槊本儿往地下一架，又被他这滚的路线给挡住了。哎，郝少卿一瞧，这也是槊，我那槊，哦，对了，我那槊飞了。嗨，你这有什么可说的？蛇光那大槊一指，别动，再动你那脑袋可就瘪了。哎，这是不动。郝少卿啊，嘿嘿，也是背负遭擒。再一瞧，这杨青可缓过劲儿来了。为什么呢？杨青打这些人费劲，那去了俩了再打那就不费劲了。刘军旗也是抡大槊过来，杨青手里的钢叉啊，通这么一打转，打着旋儿朝刘军旗就过来了。刘军旗一横大槊，这大插头正好捧就扎在槊杆上。杨青多的劲儿啊，能够力分双虎的劲儿啊，后把一扬，前把一抬，走你日。刘军旗这条大槊也飞了，钢叉顺势在刘军旗胸前这么一晃悠，别动。刘军旗一瞧，得别动别动吧，旁边六郎那边的喽啰兵过来也给绑上了。霎时之间这三位，哎，就都成了，怎么都成了，都让人绑上了。这会儿杨青也站不住了，咕噔往地下一跪，单腿往地下一跪，就是中箭那条腿往地下一跪。六郎已然翻身下马了，他不捡自己的大枪，先奔杨青过去了，抱起杨青，兄弟兄弟。杨青一瞧，哎，六哥，你来了，蛇大哥小心。怎么说出这么句话来？六郎啊是抱起杨青，杨青呢看背后看得很清楚，一瞧蛇光蛇子明打马要上山坡，要追剩下这两位小子，钱秀、周芳，旁边还有一个米信义。蛇光啊摆手中大槊，把米信义的槊又给凿飞了，拍马上前追钱秀、追周芳往山上跑。杨青就想起来了，上边有弓箭手啊，所以喊了一声，蛇大哥小心。蛇光刚带马到山坡，一听蛇大哥小心，一回头，兄弟你说什么？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山上乱箭齐发呀。蛇光按说够一员大将，可是是马刚提到山坡上，这马是大斜坡往上跑，本来就不太得劲儿，再加上他一回头，兄弟你说什么，噗，这一箭整射在蛇光的身上，中了一箭可就没有劲儿再抡动兵器再拨打凋零了。啪啪啪啪啪啪，霎时之间有几十支箭都射中蛇光的身上，连人带马，堂堂金顶太行山决胜寨大寨主，为了替忠良报仇，这位蛇光蛇子明就剑下身亡。哎，所以您看之后边关二十四员大将里边没有蛇光，在这儿蛇光已经死了。那身后的兄弟们一瞧大寨主身上马上全插满凋零箭，就疯了，我们拼了场啊，哗，往山上就冲。这山上第二圈箭又下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前排的喽啰兵啊纷纷倒地，有的射中了要害了，也有的当场就送命了。当然有的也是受点轻伤，但是也摔倒在地了。六郎一瞧这么硬闯哪行啊，哎呀，这毕竟是山上的绿林好汉土匪，不是正经的军队，没受过训练。快下来，快招呼兄弟们下来。招呼兄弟们下来，杨青这眼都红了，要往上冲，六郎一把拦住了。哎呀，你不能上去啊，你看你这一瘸一点的，我得救我大哥，大哥已经死去啊，你不能再死啊。这回行了，就这一马平川之地，这缓坡，这是杨六郎他们在这儿。山上边是潘红安排的弓箭手，他们不往上冲，弓箭手也不射，在这儿就僵持上了。这怎么办呢？黄豹眼珠一转，把秦兆庆给拉过来了。秦兆庆已然被喽啰们绑好了，站在这儿的胸口疼啊，刚才让七太太踹这脚踹得够狠。秦兆庆一瞧，哎，你不是潘定安吗？你，哎，秦大哥，这事儿呢，兄弟，我对不住您啊。您呢个儿大，您呢给我们挡着点，我们啊推着您往山上走。如果您手底下兄弟够仗义，就让他们放下弓箭；要不然的话，对不起您，您呢给我们当挡箭牌得了。走，往前一推。秦兆庆还挺横的，你别看一晃悠肩膀，左右是个死，老爷我不怕你，走，往山上就走。上边射箭的呢有好些都是原来太师府的家丁，平常呢作威作福惯了，可是都怕秦兆庆啊、郝少卿啊、米信义啊、刘军旗啊这几位天王。今儿一瞧怎么着，天王让人绑住了，推着往前走，往山坡上来了，不，这我们射是不射呀？潘璋、潘荣、钱秀、周芳在山上趴在石头后边一瞧，老秦，射。平时他们最横，老欺负我们，仗着他们自个儿有点本事，这回看看你们有多大本事，射，给我射。乱箭如雨，就够奔秦兆庆，砰砰砰砰砰砰砰砰，那能射不死吗？一会儿就成刺猬了。秦兆庆破口大骂呀：“潘璋、潘荣，秦爷爷阵前没少救过你们，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呀？”骂了没几句，这人就死了。黄豹呢本来想推着秦兆庆啊慢慢的往上走，要能往上冲就往上冲了，但一瞧这人死太快，上边人射箭射太狠，也没辙，哎，只能啊趁着这箭稍微停歇一闪，撒手扔下秦兆庆往回就跑。那黄豹也浑身血迹啊，六郎一瞧，哎，兄弟你没事吧？黄豹说：“没事儿，这帮小子够狠的，这血都是秦兆庆的血，不是我的血，没关系。”这黄豹拿眼一旋嘛，旁边郝少卿就把头低下了，那意思你别找我啊，我可禁不住箭射。上面那些敢射秦兆庆啊，他不敢射我呀，啊？郝少卿是这个心态，低着头。黄豹啊，嘿嘿，够损，你越低头我越找你。冲着郝少卿就过来了，郝哥哥，嘿嘿嘿，您来一回吧。啊，郝少卿一瞧，我可不当挡箭牌，你不当也行啊，你让他们别射呀。走，伸手一滴了，把郝少卿滴了起来了。这郝少卿啊比秦兆庆怕死，他赶紧啊央过六郎，他知道六郎肯定是头。六将军，六将军啊，骏马爷呀， 您可得知道我们哥几个可没干过什么坏事。在行伍当中啊，服从命令是第一天职，我们是太师手下的，当然得听他的命令啊。您饶恕小的一条性命吧，您别拿小的当挡箭牌啊。好，身为大将，这痛哭流涕也不容易。六郎一看呀，心有不忍，心说虽然这几个人死有余辜，可是也不能死在自己手里，毕竟这也是大宋朝的战将，让他们死也应该死在阵前，不能死在自己人手里。六郎想了想，一摆手让黄豹啊先缓一缓。缓一缓是缓一缓，可问题我们怎么往前冲啊？我们要冲不上山坡就抓不着老贼，这怎么办呢？哎呀，六郎啊低头沉思。郝少卿一瞧，赶紧说，六将军，六将军，您不杀我，我一定帮您。您看对面那些个兵丁里边啊，有老贼的家丁，也有兵丁，有跟我有交情的，您呢把我呀推到往前面一点啊，别到他们射程之内，我劝劝他们，您看怎么样？六郎一琢磨，哎呀，现在十万火急呀，老贼在前边，如果逃过了井陉，那这趟自己就白来了。得了，六郎伸手把郝少卿的绳给解开了。郝将军呐，末将本来也无意伤你呀，但是我必须要闯过此处，我得捉拿潘仁美呀。郝将军，我现在放你过去，你看如何？解开了。郝少卿一听，大仁大义，大仁大义，我一定说降他们。郝少卿一迈步啊，旁边的米坚义、刘军旗也不干了。六将军，六将军，我们都是老贼身边的狗啊，您就把我们都放了吧。六郎一瞧，得嘞，既然我要抓老贼，我何必多解仇恨呢？把这两位的绳也松开了，你们走吧。这几位一听，好，走走走走。这几位抱着脑袋往山上走，一边走一边喊，兄弟们，兄弟们，别射，别射呀，我们。潘璋、潘荣一瞧，射的就是你们，来给我射射。刘军旗就骂上了，钱秀、周发、潘璋、潘荣，你们这些个王八蛋，秦大哥在战阵当中救过你们，我们给潘家卖了多少年的命，你们就把我们射死啊啊！你们这些混账。郝少卿说呀，咱们呀也别给老贼卖命了，咱们呀往上走，咱要能冲上去，咱就替杨六郎把这山坡给夺下来，六郎把咱放了，老贼的儿子们侄子们居然要把咱杀了，对不对？对，行，咱们往前走走。刘军旗、郝少卿，哎，一步一步就朝土坡上往前走。土岗的后边这弓箭手啊还真就不射了，一想，对呀，我们怎么能再射，把他们仨再射死，为什么呀？干脆咱们呀撤吧，咱们这弓箭手有的把弓箭往地下一扔走了，有的也低着头不愿意了。潘璋、潘荣一瞧，哎呦我的天哪，得了，这要兵变，我们呀赶紧跑吧，别让杨六郎啊过来把我们宰了，我们赶紧跑。对，这俩小子掉头蔫溜了。钱秀、周芳啊还指挥呢，哎，你们射呀，你不能把弓箭扔了，你射，你哎你哎哎哎，回头一看，你们跑了。钱秀、周芳一想，我们也别慎着了，我们也跑吧。 转头刚要跑，那几十个弓箭手可不干了，你们跑你们别跑了，我们呀把你们拿住表表功德了，过来一起动手，把田秀周方就给拦下绑起来了，个个高举弓箭，那意思你们瞧，我们这弓箭在手里拿着呢，不射你们，分别拿着，你们赶紧上山坡。六郎一瞧赶紧上，带着人上了山坡啊，这就攻上高坡。那么四天王死了一个秦兆庆，剩下三位呢，郝少卿啊，刘军旗啊，哎，还算是有情有义，带着秦兆庆的尸身找了四匹马，跟六郎告辞，我们啊打这儿起我们出家修道，了此残生。杨六郎一摆手，太行山众家兄弟让开，这哥仨带着尸体就走了，这不提了。那些个弓箭手呢缴械投降，哎，也知道自个儿回不去了，我们愿意投在六将军的旗下。六郎心说，我有意收降你们，刚才你们刚刚射死了佘光佘子明啊，现在太行山众家弟兄想把你们咬死的心都有，你们还能在这儿多待吗？啊，六郎一想啊，我这别说破了，说破了对不起太行山弟兄，就从弓箭手里找出一个岁数大的来，告诉你们赶紧啊，还是赶紧回东京，见这刑部该怎么回话怎么回话，这儿没你们的事儿，我的事儿我实话实说啊。这几位一听，哦，我们刚才射死的是那大头领，得了，我们赶紧走吧，脱铠甲，扔号坎，丢掉军刃，扔掉弓箭，这一群人结着伴下山，咱就不提了。那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杨六郎还怎么样去追潘仁美啊？且听下回。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郎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这东西 失去那些肩膀。 谁把心